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成上边嘅经文，话菩提萨多系依波耶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又冇呢个生死嘅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最后仲究竟成就呢个涅槃。嗱，咁啊菩提萨多即系菩萨啦。嗱，咁啊菩萨就系成佛嘅因人嚟嘅，即系因地行菩萨道，果上就究竟成佛啦。嗱，咁啊上文就话菩提萨多即系菩萨咧，就佢依呢个波耶呢一番啊，可以得到个心咧。又冇挂碍，即系冇烦恼，冇业障，当然都冇呢个生死嘅恐怖，远离一切嘅颠倒梦想啊！最后咧，究竟咧成佛嗱，咁啊菩萨可以啊，咁啊成佛咧，三世诸佛都系一样，所以话三世诸佛呢个就论呢个时间。嗱，咁如果人话四方咧，因为通常讲咧十方三世啊嘛，嗱十方咧就用呢个横呢方面讲嘅，三世就用呢个竖即系林哥呢方面讲嘅。嗱，咁我哋横呢方面咧就有东南西北啦，嗱咁啊四只角东南西南。东北西北就变咗八啦，加上上方下方啊，咁就变成十方啦。所以打横即系摆平嚟讲咧，就有十方。嗱，论时间咧就有过去世、有现在世、你有未来世，咁啊将佢好似林高咁咧，就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有呢个树呢方面讲啊，即系林起嚟呢方面讲嘅。嗱，诸咧就是、多咁嘅意思，即系好多好多。嗱，佛咧就究竟成佛，即系成就无上究竟涅槃，就系话唔单过去个佛能够成佛啊，就系依呢个波耶呢一法咧嘅修行成佛。咁啊，现在十方世界所有佛啊，都系依呢个波耶呢一法咧修行成佛，亦都包括未来呢个将来啊成佛嘅，都系依呢个波耶法修行成佛。嗱，再推而广之咧，我哋一切人，包括我哋家座上啊咁多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啦，我都系大众之一份子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将来成佛咧，你唔想成佛则易啊，你想成佛都要依呢个波耶呢一法修行，先至可以成佛啦。咁啊，简单讲咧，佢就系话，如果冇呢个波耶，处处的计较，处处的执着咧，咁呢啲执着啊、计较咧，就仗住我哋，就只有生死流转，就冇法子得解脱嘅。我哋能够得解脱咧，就系要破除呢个我，唔好咁执着，唔好咁顽固，唔好咁计较，咁即系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啦。咁啊，点样可以做到看得破、放得下咧？就系睇呢个波耶嘅力量啦。所以咧，上边咧我都讲过咧，用十几个无字啊，系否定一切法，就是、我哋嘅真空理体里边咧，系无一法可得。咁啊，如果有一法可得嘅咧，都系属于一种障碍嚟嘅。话空中里边咧系清净净灭，所以呢个无咧系真正嘅修行用功个落脚点嚟嘅。所以呢个无咧就唔系样样都冇啊，咁就唔使做啦。如果咁样解咧，就大错特错，就变咗冇因冇果，系一个大嘅邪知邪见。就系话，虽然我哋呢个真空理体里边，咁啊，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啊！所谓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求一法不可得。但系我哋咧，在呢个凡夫嘅迷慧中修行啊，应该一切嘅善法，所谓六道啊、四谛法啊，一切嘅佛法咧，都要依之而修。 你如果唔依呢个波野一法去修咧，咁啊肯定咧就好执着，肯定咧样样都固执，看唔破，放不下，咁你就肯定就唔得自在啦。所以呢一句经文啦，都系鼓励我哋啊。既然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咁多个诸佛，都系依呢个波野一法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啊，佢哋啲大智慧嘅人都尚且咁样啊，更何况我哋啲普通嘅业障凡夫修行咧，就更加应该咧系所谓啊。看睇呢个圣人前人咧，做我哋个榜样，咁我就都要依呢个波野一法咧，去修行，先至可以咧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啊印度话佢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中国话咧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就在呢、这个。唔不翻嚟咩？佢哋尊重不翻，就系尊重啊佛果菩提呢一翻咧。所以咧，嗰啲历朝历代嘅大德翻译专家咧，就系保持呢个印度嘅梵音，就唔将佢翻译过嚟。如果我哋解佢呢个意思咧，就系佢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嗱，我哋从下边讲起，嗱正觉咧。就是真正觉悟，即是呢人人都有呢个觉体，人人都有呢个佛性，人人都可以修行成佛，咁佢就真正觉悟啦。正等呢就是真正平等，咁成佛呢件事呢是人修都有办法成佛，就是因为佛性呢是人人本具，是个个异性，就好像我讲过一个譬如啦，好像我哋读博士位，嗱咁呢个博士位咧，唔系某一个人专利品嚟噶噃，系人人都有份噶。总之你肯读书，你就向上心，啊咁啊家庭环境个能力咧，咁啊亦都肯栽培你，咁啊得噶啦。咁啊总之一年年咁样读上去咧。咁呢个博士位咧，就一定你有份咧得到，唔论你读边一科，总之有呢个博士位颁发嘅咧，你都可以得到。呢、这个唔系专利品嚟噶，人人都可以攞到噶。嗱，咁我哋成佛都系一样啊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。我哋现在不能成佛咧，就因为冇呢个修持嘅功夫，冇呢个修持嘅功德，所以嗰啲烦恼业障咧系障住我哋，就变咗我哋咧唔能够成佛。只要我哋啊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依呢个波野一法嘅修行咧，咁啊人人修成功啊，就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咁咪佢哋真正嘅平等，嗱无上咧就系、是、最高啦，即系成佛啦呢、这个境界啊，呢、这个修行嘅最高可以读到博士位，冇得再读噶啦。唔论你读边一科，读到博士位咧系最高噶啦，因为博士嘅顶头咧冇一个另外一个学位噶啦，系最高系博士位。咁即係读到博士位，你呢一科呢係冇得再读㗎啦。除非你又读个第二科咁另讲。总之你原来读边一科呢，无论医科又好，法律科又好，读边一科都好啦，你读到博士位呢係冇得再高㗎啦。因为博士个头上呢再冇一个学位呢係高过博士嘅。咁称为佢个无上。嗱，我哋成佛都系一样，就修行过程中咧，由开始我哋凡夫位中修行，一步一步，一级一级咁样升上去啊，到到烦恼断尽，生死了尽，咁呢个级数咧已经系合埋过晒噶啦，咁啊最高呢一级咧就系成佛，冇一样犯咧系高。再高过成佛呢一级， 成了份呢是最高最无上，好像读到博士位呢是最高，你这一科呢没得再升的了，是最高级的了，那么称为叫做无上。加上无上正等正觉，印度说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究竟成佛。加最值得而言这个德字，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咁呢个德字咧，就唔系话喺外边咧，咁有一样嘢俾我，我咪得到咧。成佛嗰阵时都系一样，唔系话咧我家成佛啦，就外边咧有一种境界，成佛嘅境界咧俾我，咁我就叫做成佛，咁就有所得。其实呢个德咧就系、是、本来具足，系本来义成。而剛才所講啊，是人人都有份的，不過迷嗰陣時咧，你睇唔到啦，你唔知道啦。等你有咁嘅功夫嘅修行，修到成功啦，哦，原來就係咁樣，我、哦、原來咁就叫做成佛。所得嘅咧，就係得你自己咧，係本來具足。所以《楞嚴經》第十卷就兩句話我講過啦，佢哋圓滿菩提係歸無所得啊！我哋究竟圓滿成就菩提咧，係無所得，因為所證嘅係我哋自己本具，係自己本來具足嘅。我就再打個譬如，亦都講過嘅，好似一間屋咁啊，滿屋咧都係擺滿一籮一籮，都係金銀珠寶，都係鑽石，咁應該就係大富大貴啦啩。咁可是咧，你冇開燈啊！嗰啲後人咧就睇唔到呢間屋咧，一攞一攞都係鑽石，都係金銀珠寶，咁咪唔識得享受咯。本來係有錢仔，變咗咧係窮光蛋，主要就係冇開燈，冇睇到。嗱，咁如果當佢突然間開盞燈一睇，哇！成屋都係一攞一攞，都係金銀珠寶咧，咁就馬上咧真係食唔曬、使唔曬、用唔曬啦。嗱，佢所得嘅咧，唔係話佢嗰陣時先做一攞攞嗰啲珠寶咧，向外邊搬嚟嘅喎。佢本來呢間屋咧，就擺滿都係一攞攞，都係金銀珠寶，不過冇開呢個燈啊，你就冇睇到。你一开呢个灯咧，马上就见到，咁啊呢啲珠宝一攞攞咧，系你本来喺间屋处咧，早就摆喺度，早就系有噶啦。嗱，咁呢个光咧，呢个灯光咧，就代表我哋呢个波耶嘅智慧。咁啊，修行主要就系断烦恼，烦恼就系无明，就系黑暗嘅。咁我哋而家修行。以呢个波嘢嘅智慧光啊，系照破呢个黑暗嘅烦恼，咁咪显示我哋呢个佛性，咁咪成佛咧，就好似呢个人，咁佢因为唔开灯，就睇唔到成间屋咧都系金银珠宝，咁佢一开灯一照，哦，原来成屋都系金银珠宝，真系用之不尽，使之不尽啦。咁呢啲金銀珠寶咧，唔係開燈嗰陣時咧，響外邊搬嚟嘅，根本就係有，只不過咧舊時冇開燈，冇呢個光明，你就睇唔到，就好似咧迷失咗啦，冇咗啦。咁啊，等到個燈就開，哇！成屋都係落落都係金銀珠寶喎、啊，咁啊嗰陣時先至顯露出嚟，就唔係嗰陣時喺外邊咧係搬入嚟嘅。是原来这间屋呢是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。那么我们成佛都是一样啊，既然佛性是平等，是人人本具啦，所以我们迷就被那些黑暗烦恼障住，我们加以这个波野的智慧光啊，照破这个黑暗的烦恼，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本有这个佛性啊，咁咪成佛咯，所以成佛咧唔系从外边得嚟，所成系成你自己本有，所以呢个德字咧就不过咧系一种咧文字上启示我哋，其实德咧系无所得，就系我哋现现成成。自己本来具足的，所以说三世诸佛啊， 都是依这个波野波罗这一番呢而得成呢无上菩提。那么三世诸佛都如此啦，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呢，你想成佛，你应该呢要向呢个前辈呢睇齐啦，亦都依三世诸佛咁样呢，依照呢个波野一番去修行。那么成上文菩萨是依呢个波野一番修行而得到究竟涅槃。那么三世诸佛亦都是依这个波野一番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就显示这个波野一番呢是的确呢是无上妙法，每一个学佛的人那么都要呢尽量修行啊。那么很简单，就是要我们呢看得破放得下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啦，咁啊因缘聚会，咁啊成就呢一件事，咁啊经过呢个时间嘅风吹雨淋，经过呢个时间嘅过咗去啦，咁啊呢件事咧就冇咗啦，好似你个人，咁啊从阿妈生出嚟系个 B B， 眼仔都未打开嘅，咁啊好容易啦吓。咁阿妈俾啲时间养下我哋，慢慢大个读书出嚟做事，做咗几十年退休，根本人生呢就玩完咁滞噶啦，好快脆噶咋？你又好似我哋间呢个广经法会，从最初开始第一堂，咁啊今晚就第十堂，嗱咁啊今晚就系圆满结束噶啦。嗱，咁啊，除非仲有下一次咧，几时就唔知啊。嗱，咁啊，总之呢一部心经咧，今晚咧系最后一次啦。咁啊，讲埋今晚咧，咁啊，下个礼拜其他人讲我就唔知啦吓。咁啊，我就唔会再嚟啦。即系话咧，我个责任已经系满咗，讲完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唔来啦。如果听我讲经嗰啲人咧，咁佢亦都唔会嚟啦。咁呢个讲堂如果冇继续下一座嘅，当然呢个讲堂亦都唔会随便开咁多灯，亦都唔会摆咁多菩提喺个地下俾大家坐。一切一切呢係回归本来一样啦。咁呢个讲经法会呢就散咗，就到此一结束啦。就是、因为说明一切一切密法，无论是会喐的不会喐的，它都有个时间性，有成就一定是有坏，有生是一定是有灭，这个呢是从古到今呢是一种呢自然的现象。例如其他国家我就没读那么多地理，我们中国，我是中国人肯定啦，是吧？我们中国有五千几年的文化，由皇帝直至到今日，那么有五千年，那这五千年呢是这么过去的了，人类一代一代都传下来，而这五千年呢经过很多个朝代，那么有成立，亦都呢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咁亦都灭亡咗，冇咗，经过好多个皇帝，好多个朝代，咁于今何在呢？亦都係喺历史上读书知道我哋咩朝代咩人做皇帝，最多係咁嘅咋。但呢啲朝代呢啲皇帝呢，我哋唔係生在呢个朝代，我哋未曾见过呢啲皇帝㗎。咁今日呢冇晒㗎喇，咁以此类推呢，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呀，一切一切都係因缘所生法，本体係暂时有，结果呢就係本来空呀，空者即係不可得咁解，唔可以话永远千千亿万年都唔变噶，呢、这个世界上咧系冇一样嘢系咁样噶。啊，咁啊，既然一切一切有生就一定有灭，有成 就一定有坏啊。咁我哋明白呢种原则嘅道理咧，咁我哋对乜嘢事都好咧，咁啊尽量睇开啲，唔好咁认真。咁你嘅身体咧个健康咧都会咧好啲，冇咁多忧心，冇咁多挂虑。嗱，咁如果你呢样你又挂住，那样你又忧住，咁啊成日喺呢个忧心挂碍嗰种嘅时间过日子咧，你个人嘅身体都会差噶。咁所以你想健康，你想咧身心都愉快咧，就真系依呢个波嘢一发，明白万法都系因缘所生，始终咧系归于万法，始终系归于灭亡，系始终咧系不可得。咁我哋仲有乜嘢好要求咧？仲有乜嘢好啊？去固执咧？所以我常常我啲自己呢啲问题咧，我自己谂出嚟嘅。咁啊，九六日成美尊道系你收租巴闭啦啩？香港成条黄河大马路啊，都系你收租，都系你嘅，咁仲唔够威水？但系你食得几多？你用得几多？咁啊，两眼一闭，两脚一伸啊，你带得几多走啊？都系俾人哋嘅咋。如果你分得唔公道啊，可能仲要打官司争财产啊，仲累咗后人添啊。所以呢啲问题，我哋咧唔单话在呢个语言，在呢个书本嘅文字上睇过好多呢啲问题，听过好多呢啲问题。尤其上咗年纪嘅老人家，以佢几十年喺呢个人世间里边咧，所谓社会大学啊，读得多噶啦。呢个我问题见得多噶啦，啊，唔单听得多，亦都见得多啊。咁啊，既然你明白呢个道理啦，咁啊，仲有乜嘢看唔破？咁啊，仲有乜嘢放唔下咧？咁啊，仲有乜嘢好忧心？仲有乜嘢好挂念咧？我就提醒大家一句啊，我哋要忧心，要挂念咩啊？就系将来走嗰阵时啊。这个真的是他们生死大事啊，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最后这一步啊。如果这一步走得不好，不顶不掉啊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那么那种痛苦呢，才是真真正正的我们要了解，要为这些问题做个准备。古德有两句话，他说衣就为寒秘，灯就为夜秘。我们为什么要整电灯啊？那么旧时是点火水灯啦，点油灯啦，那为什么买定火水整个火水灯啊？为什么买定又要点油灯啊？就准备夜晚了嘛。那么夜晚太阳落山，一片就黑麻麻，咁喺屋企就更加黑啦。如果你冇呢个灯啊，唔论你乜嘢灯，油灯啊、蜡烛啊、火水灯啊，今日嘅电灯都好啦。你冇呢个灯啊，夜晚咁啊，点样大家又或者读书啊、写信啦、啊，或者倾下偈、饮杯茶，黑麻麻点得噶？所以呢个灯咧系为夜晚准备。佢呢个衣就我哋啲衣服啊。就为呢个寒地，好似家开始冻啦，啊，咁啊，今日就暖翻啲啦，咁啊，早几日咧都几冻下噶，系嘛，我哋住新界就更加冻啲，咁我哋咪着多件衫啦，等于话我哋做工赚到钱，买多几件衫做乜事啊？就系为着天寒地冻嚟啦，我哋有件衫咧系取暖，唔怕冷亲啦。呢啲咪系个衣服，系为呢个寒冷嘅天气准备咯。嗱，我哋为乜事我修行？无论咧佛法里边啊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边一种，总之佛法都系好嘅。我哋为乜事我要修？例如拜佛咧，都唔系轻松噶，都好辛苦噶。咁当然家下咧，咁嘅天气咧好啲。你话如果啊，真系真正夏天七八月嗰阵时啊，咁又冇冷气嘅话咧，咁你拜佛都几辛苦噶，真系一身大汗咁，满头大汗噶。 咁既然我哋咁辛苦去修持，唔系咩事啊？就系、是、希望将来咧走嗰阵时咧好啲，唔好咧咁拖拖拉拉啊！求生不成，求死不得，咁就辛苦啦。所以我哋家无论修乜嘢佛法，边一种都系好嘅。但系最紧要咧，我哋发心咧去修啊，去做啊。嗱，例如心经只系260个字，你肯留心咧，真系唔使一日就可以过倍噶啦。你继续日日读几卷咧，就当然熟都唔熟噶啦，掉转头都可以过倍噶啦。咁我哋一方面就熟读，二方面就听下，自己研究下咧，真系咧。世界无论怎样繁荣，人无论你怎样的富贵有权有势，咁啊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。不过是眼前看到是几好，又有名又有利又有财又有势，是几好的。但是这些名啊利啊财啊势呢，是不是长久啊。嗱，咁我哋如果读过古文啊，咁啊孔明有篇《出师表》啊嘛，大家好多人都读过噶啦。佢里边都讲啊，佢自己帮呢个刘备啊，帮呢个蜀国，咁啊打天下，咁啊结果都未必啦吓成功啊。啊，佢最后自己写呢篇文咧，佢都话神鞠躬尽瘁。死而后已啊，至于成啊、败啊、得啊、失啊，就非神所命，就不能预到者也。相信大家读过古文呢篇文咧，出师表应该好多人都读过，呢几句话都好，大家都识嘅。即系我尽我哋一点心去做，至于话成啊、败啊、得啊、失咧，我哋唔计较啊。咁啊，一切咧就随缘。你嗰日得。你亦都唔需要欢喜，失咧你亦都唔使唉声叹气。几十年嘅时间啊，几十年嘅光阴咧，系转下眼就过噶啦。嗱，例如我咧，我一样住喺夏威夷看落咯。咁我八一年翻嚟香港，我50几岁嘅咋。咁啊，唔经唔过翻嚟30年。如果人哋话啊，法师啊，你应该仲有3年命喎，咁啊。喂，30年都30人啦，唔喺度住系啦，30年啦，今日边讲咁担保啊？保险公司都唔受噶啦，30年点担保你真系话？嗱，咁啊家总算系菩萨加庇，系仲坐喺度，咁啊唔经唔觉咁就过咗30年噶啦。咁啊，即系每一件事咧，就暗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。日做嘢做修行啊，唔系佢哋做好揾食啊，揾钱系咪？所谓做嘢就我哋日修夜修，无论咧密宗嘅持咒、显宗嘅拜佛、诵经，咁啊做一切嘅功德法事、修持，都系为将来咧最后呢一步啊，希望走得咧系好啲，唔好啦吓咁。嗲嗲吊吊唔走咧，系好辛苦啊！咁所以大家明白呢个道理，就我哋咧要观空啦。一切法本体都系空净，唔值得咧我哋留恋。即使你点样荣华富贵啊，都系眼前，但系就绝对咧就唔系话啦吓，永远咧都唔改变噶。随着呢个时间、呢、这个环境咧，好多嘢咧都系转变，有啲由好变坏，有啲你由坏变好，无论点样变咧，终归都系幻幻化化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系咁啦，咁啊，波野一法系咁好，菩萨系依之修行而究竟涅槃。咁啊，三世诸佛都系依波野一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咧，咁就显示呢个波野一法咧系无上嘅妙法，系不可思议。所以下边咧 就来个别啦。佢话故知波耶波罗蜜多，就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一是无等等咒。嗱，咁啊，我哋佛教就有显宗，就有密宗啦。嗱，咁啊，好多经咧都显密都有噶。嗱，好似《楞严经》有十卷，有五万几个字。到第七卷咧，就有楞严咒啊。嗱，咁楞严就属于呢个密宗咧个咒语嚟嘅。嗱，我就《阿弥陀经》，就有个往生咒，都系属于密宗嘅咒语。嗱，咁啊，《药师经》咧，就有个消灾咒，即系南无薄伽梵帝。咁有个消灾咒，念咗呢个咒咧，可以消灾免难，延寿吉祥。咁啊，凡系咒语咧，都系属于呢个密宗呢方面咧所归纳嘅。嗱，咁呢一部《心经》咧，对上全部所讲都系呢个显宗嘅理论，系显宗嘅佛法。嗱，咁由呢只向下咧，就有多少密宗嘅咒语，咁亦都包括话咧。是心经呢，不单有这个显宗的理论，亦有这个密教密宗呢的咒语。他说故知这个波耶波罗蜜多这一番呢，就是大神咒。神就是不可思议的，那叫做神。即是这种功夫呢，不是那么容易给你想得到，给你看得清，那就叫做神。神即是不可思议咁嘅解法，就系话我哋依呢个波耶一法修行，要我向下呢个咒语啊，出嚟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呢啲咁嘅密咒咧，以至而修咧，系可以有一种咧系好不可思议嘅灵用，你谂唔到嘅。即系主就如头先所讲，菩提萨多依波耶一法。得到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仲究竟涅槃成佛。咁啊，三世诸佛咧，都系依呢个波耶一法，系得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你个波耶呢一法，既然能够啊有咁好嘅妙用，能断烦恼，能了生死，能令我哋成佛咧，究竟咧成就我哋个无上功德？咁你话呢个心经呢、这个咒呢、这个密咒咧，系咪好功德不可思议咧？咁就佢就大神咒啦。嗱，咁啊咒咧就系、是、咒语，咁啊印度话咧就佢哋陀罗尼，咁啊中国话佢哋总持啊，就系、是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，就即系等于话呢个神咒呢、这个神字啦，佢嗰种嘅妙用啦吓，唔系我哋普通人个心咧所能谂得到嘅，你除非你唔受持。你受持只会是佛法，哪一种都是好的，哪一种呢都是不可思议的。你总之你不断地依照佛法的修持呢，都有一种断烦恼了生死究竟成佛呢那种妙用。所以这个咒语呢，它的总持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啊，令我哋呢依法修行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嘅大神咒。嗱，是大明咒啊，嗱明呢就系、是、光明，咁啊即系智慧啦。头先我哋都讲过，我哋喺生死流转嘅凡夫，都系呢个无明黑暗烦恼遮住我哋嘅本体。咁我哋家依呢个波耶智慧修行，咁啊将嗰啲黑暗个无明烦恼断咗啊！我哋呢个智慧心光得以显现，所以咁咧就佢就大明咒啦，系大大智慧光明嗰种嘅咒语。 嗱，咁呢个咒语咧，除咗祖词啊，对译名叫做真言，系真真正正咧佛嘅言教嚟噶。无论你显宗嘅道理、密宗嘅咒语啊，都系佛咧金口说出。都是从佛呢所证的境界呢自己的亲口讲出来。那所称为叫做真言。那么亦称为叫做密语。为什么叫做密语呢？那些咒语呢从我们这个外表这个文字上呢就是解不通的。但是不是没用的，你总之你读诵呢就一定有用。那例如好似大悲咒啊，嗱，南无喝啦啖啦多啦耶耶啊，嗱咁啊，南无两个字就有得解啦，系呢两个字嘅啫，即系话咧，从中国嚟解就尊重啊、恭敬啊、供养啊、顶礼啊，一切好嘅对佛尊重咧，都系喺在内啦，啊，咁加话我哋。南无喎，咁啊尊重供养、恭敬顶礼供养边个啊？就系何那旦那多啦耶耶菩萨。嗱，咁就话何那旦那多啦耶耶啊，就系中国嘅字。其实咧，呢个何字咧都仲比较容易解。我哋送贺礼啊，贺人哋遭受，贺人哋啦，做好事啊，咁啊都有得解释啦。你话旦那多啦耶耶呢啲字咧，好似个多字都有多少啦，都有得解释啊！即系好多咒语嗰啲字咧，表面上咧都唔系人人都解得到啊！即系好少用到呢啲咁嘅字嘅，但系就唔代表佢冇用噃，因为佢系菩萨嘅名嚟啊！我哋念佢个名咧，就即刻同佢有沟通。咁啊，我哋有咩事咧？一年起嚟咧，佢就会咧加俾我哋啦。嗱，好似打个比喻，系人都明噶啦。我哋香港人，你有个身份证嘅，个个都有噶啦，系嘛？嗱，咁身份证咧就有中文名，有英文名噶噃。嗱，咁啊，中文名咧，好似我就叫做全伟，咁啊，一就得个全就矿泉水个全。慧就智慧嗰个慧有得解噶，即系我师父同我个名咧话我啲智慧咧吓，好似啲矿泉水咁啊，山上嗰啲流水啊、瀑布啊，滔滔不绝。咁啊，当然呢个系好听嘅啫，必须有咁大嘅智慧啊。但无论好听又好，真系又好，咁啊都有得解啊，起码嗱，咁啊英文咧就冇得解嘅。就是 CHUEM 穿啦 ，WAI 咪慧啦，咪穿威啦。嗱呢两个字咧，你就喺牛津英文大字典啦，你都揾唔到呢两个字啦。因为呢两个唔系字嚟噶嘛，不过咧系因为英国殖民地系用英文嘅，唔系呢个法律上用英文嘅，佢系将我呢个穿威两个字咧系串出来。CHUENWAI 咁啊，宣威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牛津大学都冇呢两个字，因为两个唔系字系拼音嘅啫。咁啊，但唔代表冇用噶噃。咁啊，如果我当年住喺夏威夷咧，如果嗰啲老花叫我啦吓 ，Venerable 宣威，咁我一定有反应。啊，咁啊 ，Who call me？I'm here， 系嘛？咁啊 ，May I help you？ 咁呢句话咧，系人都有反应噶啦。啊，咁有反应咧，就唔系代表我呢个串音个名咧冇用。不过咧，理论上就冇得解释嘅，因为呢两个字咧，字典里边咧，牛津大字典都冇噶，即系佢唔系一个字，系拼呢个音，系用几十个字母攞出几个字嚟咧。是拼音的啫，既然拼音了就不是一个字就没得解释的了，但是不代表没用，我是叫做宣威，你叫一声宣威了，那我一定有反应，谁个叫我啊，那有反应，那其实那些咒语呢都叫做密语，我们呢不需要在这个文字上呢怎样解释， 因为咒语呢一系就佛嘅名号，一系菩萨嘅名号嚟嘅。我哋念一切嘅咒语，就等于咧日日同佛菩萨咧沟通啦。即系我日日我都念你，我冇日日都叫你啊。喂，咁有乜事你都帮下手啊啩？就等我哋住嗰度达几十层，朝头早翻工同一个电梯啊，都好多大家同一层楼都会打个招呼啊。啊，咁啊放工啊同一个电梯翻屋企啊，咁啊都会打个招呼啊。咁啊初就打招呼啫，咁啊日日上班下班都碰头响个电梯，咁啊熟咗啦嘛。咁啊熟咗啦，佢有咩事打咁熟楼上楼下系嘛？有咩事你帮下我，帮下你。这个就肯定呢有这样的效果的，所以这样叫做物语，就不可以从在这个表面上虽然是解不通，但是呢它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妙用。我们日日念咒就是日日念佛菩萨的圣号，即是跟它有了沟通了。咁所以呢我哋有咩灾难啊，有咩搞唔掂嘅，咁你啦就不妨呢念几遍咒语同佢溝通返啦，佢真係会帮你㗎，真係佢会帮你㗎，呢个就肯定啦。佢真係念大悲咒添啊，真係念大悲咒你念得好啦，嗰杯水都滚㗎，真係㗎，有啲咁嘅事我都见过啊。你念大悲咒斟杯水在面前念，咁念得好呢，功夫纯熟呢，嗰杯水好似滚水咁样滚起嚟㗎。呢啲就係呢你念得好念得多呢就咁样个感应，所以称为呢就叫做物语。咁亦都佢哋真实语呀，显宗嘅文字，我就可以根据呢个文字呢去了解。嗱，咁就密咒呢话嚟个密咒，头先都讲过啦，文字上解唔通啊，但唔代表冇用啊。只要我哋受持读诵，就一定有效果，有你个好处。咁啊，所以啦吓，就称为呢就叫做物语，亦系佢哋真实语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、不狂语者。佛所讲一切嘅佛法，唔会呃我哋，唔会啦吓装我哋嘅弹弓，唔会欺骗我哋，唔会暗算我哋，一切都是实实在在，是真实语，是如所如说。只要我们依教修行，肯定会有你的好处。所以这个咒呢就有这么多的理论了。那个是无上咒，无上呢就跟师所说一样，无一样东西是高得过这个咒语，无一样东西是强得过这个心境。一切佛法都是平等，无论你修哪一种法，都是最后呢可以得究竟成佛，这个肯定的。所以说他们无上就无得比的，是最高最无上的是无等等咒。第一个等呢，无等呢即是没有东西跟他相等，第二个等呢就是平等，就是我们念这个咒语啊是最好是最平等，因为念咒语念得好呢可以断烦恼，可以了生死，可以究竟成佛，那么最平等的，你修是你成佛，我修是我成佛，人人修人人都成佛，为圣为义，那里是不是几平等呢？他说是无等等咒，就能除一切苦。我开头都讲过了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才是度一切苦眼的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怎样可以度这些苦呢？从显教来讲就是对上这些经文，从这个密教来讲呢就是向下这个咒语啊。咁所以话呢，我哋依呢个心经嘅修行，明白显教嘅道理， 无色受想行识，即是无我，我都尚且无，何必执着，何必咁认真呢？何必俾咁多压力自己呢？你凡事看得开，睇得开，放得下，你一定你身心舒畅啊！我哋如果念密咒，修密宗，不停咁样念，向下呢个结界、结界波罗、结界波罗生结界咧，亦都可以咧断烦恼、了生死啊！亦系一个不可思议嘅咒语，所以话能除一切嘅痛苦。嗱，咁啊，恐怕人家哋唔相信啦，或者唔明白啊。下面呢四个字咧，就俾我哋一个肯定，俾我哋一个信心。我话真实不虚啊，冇压力啊，冇讲大话啊。咁如果你唔念，咁当然就唔得啦。如果你真系肯念呢部心经260个字，都显物相修啊，显物都具足，可以讲咧。真是能除一切苦，是真真实实份呢，没讲半点的大话骗你们啊，真实不虚。那么由于这样的关系啊，我说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，以是上来各种的因缘之故，说这个波耶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是真实不虚。那这个咒的力量有这么好，那这个咒啊是怎样念法的？这个咒是叫什么名啊？怎样读法的？咁可唔能够认识啦，所以啦，以是因缘之故啊，就说出咧呢个波耶嘅咒语啊。我话即使咒语，即时咧佢就讲呢个咒啦。咁呢个咒点样读咧？佢话揭谛揭谛，就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。咁就算你如果咧唔诵全部心经260个字，净系念呢几句都得噶。这几句呢就是呢心经里面呢是重要的咒语。那刚才我都讲过，咒语就不能够呢是解释，不过它都有它的意思的。什么叫它们揭谛？揭谛呢，揭就是虚这样解，谛呢就是真实，实在我们从中国的文字典就是这样，你看你的字典文这个谛字啊，是他意思，真实实在，没有花假，没有冠点的虚妄，那就叫做低了，就是实实在在的解。那么揭谛呢，你去得实在，那么揭谛就是两个揭谛，就是说去得实在，去得实在，怎样去啊？就是我们念这个咒语，或者念这部心经，将来呢临命终时走得舒服，去得爽快，不会说拖拖拉拉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这样就叫做揭谛。揭谛即是去呢，去呢，去得很实在的，绝对没有半点压力，就是要念这个咒，或者全部心经260个字齐念，这样就显物都相受了。所以说他的心经嘛，个心呢，我们的人的心就很重要的。全个身体的器官呢，虽然其他的重要，不只是个心，有其他的器官，但是以这个心呢最重要。其他的器官呢，好像就算盲了一只眼，你都仲未必死的。就算做了哑巴，耳仔聋了听不到的，不会死的，不过你哑巴讲话人听不到的，不知道讲什么的，耳仔聋最多听不到的，但是心脏一发停了，那么就玩完。那你说个心是不是很重要的？所以这部心经称为他的心经呢，就是整部佛法里面呢是很重要的。在这个天台中国五时里面呢，属于第四时，叫做波耶时，就是说花严时、阿含时、方等时所讲一切的道理，我们都不要执着。 我哋总之你依教奉行就一定有好处。能够点解叫我哋唔好执着，点样去除啊？就系、是、靠呢个波耶一法。观空，你由哋一切法系因缘所生啊，唔系永恒不变啊。几十年转眼就过噶啦，啊几十年啦吓，转眼就玩完噶啦。所以古德讲咧，佢话上床脱下鞋和袜啊，就不知明朝来不来呢。嗱，我哋瞓觉系人都唔着鞋唔着袜噶啦，除非有特殊嘅事情嘅啫，一般都应该就唔会鞋固然唔会着上床咧，就算袜都唔会着嘅。就算天寒地冻咪冚被咧，连脚冚埋噶嘛，应该就唔使着袜。所以上床就梗系咧，除咗对鞋，除咗对袜，挤床头，准备听朝啦，起身咧要着噶嘛。但系虽然系咁样，不知明朝啊，到咗听朝咧，你仲有冇机会起身着翻你对鞋、你对袜啊？等于话咧，上床瞓觉可能听朝未天光，你半夜就走咗啦。嗱，咁呢啲亦都唔系新闻啊。亦都在社会上啊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个乡村都有咁样发生啊，常常有啊，就算我哋出家法师都有啊。咁啊，睇昨晚度好啲倾偈饮茶嘅，倾下偈嘅，听朝佢唔起身，咁啊，你点解又唔见佢上殿，佢又唔见佢嚟过堂食早餐嘅呢？咁就佢提拍门，又唔见我开门，我咁啊叫冷，咁啊有得，然后佢瞓着咗啦。佢已经咁啊系日等下一定系昨晚啦。啊咁啊昨晚系一点钟啦，就两点钟啊，三四五六点钟走咧，大家都唔知，只有佢自己知啦。咁啊即系话咧，真系好幻化，好重要啊！我哋嘅人嘅心脏咧系好重要，就譬如咧呢一部《心经》咧系600卷《大波耶经》嘅精华，系600卷咧《大波耶经》咧系最重要嘅一部分，重要到好在我哋嘅心脏，我哋嘅心脏一停，呢、这个人就玩完。我哋如果唔依照呢个《心经》，去修行，样样都看唔破，样样都睇唔开，样样都固执咧，咁啊将来咧点个结果咧，就真系好难讲啦。咁啊，因此话呢处咧系真实不虚啊！啊，而且咧吓、啊，即使就入结地结地啊，你即系去咧，去咧点样去啊？就依心经修行，万缘放下。看得破，唔好執着；睇得开，唔好咁顽固，唔好咁认真，你就可以啦吓，去啦，去啦。咁就波罗揭谛咧，嗱波罗，我哋讲经题，我哋就到彼岸啦。咁我就去边度啊？嗱，揭谛就去啦，波罗揭谛，揭谛去啊。咁去边度咧？就去彼岸，即系去对方。我哋呢一边咧，我哋讲过经题。我哋呢边咧就系、是、生死嘅岸，因为咧有条河隔住呢条河咧，有20多尺宽啦，我哋就跳唔过噶啦，要靠只船啊嘛。咁加我哋咧就靠呢个波耶一法，咁靠呢个波耶一法渡过呢个烦恼嘅河流，咁啊到达对方呢、这个不生不灭。个涅槃彼岸咁啊，叫做波罗揭谛啦，揭谛就去啊嘛，去对面个彼岸，咁叫做波罗揭谛。嗱，波罗生揭谛呢个生字咧，呢处写嘅呢个生字，生咧应该就是三宝之一，就是、出家人嗰啲生啦，佛法生啦。嗱，其实呢个生字咧，在我哋戒律里边咧，有好严格规定嘅。如果我哋一个道场，一个出家人不能称为佢哋生啊，两个都仲系太少，不能称为生人。戒律上有啲戒律就讲要三个人或者以上越多越好， 有些格嚟讲就四个人以上，越多越好。即系话最基本就三个或者四个，在一个地方共同修行做呢个如法佛事，咁啊称为佢哋僧啊。如果一个人住一个地方咧，不称为佢哋僧啊。咁意思话大众咁啊解法。咁家话波罗僧揭谛咪揭谛就去啊。波罗就是对方的彼岸，成佛的彼岸啦。咁啊，呢个身就大众，即系话咧，无所谓边一个，边一个人收就边一个人得去。十个人收就十个人去，百人、千人、万人、亿亿万万人就百人、千人、万人、亿亿万万人，个个都去，咁就叫做身揭谛。波罗就彼岸。结帝就去，生就大众，即是大众无论几多人，是那个人收呢，那个人都会去，那就叫做呢，是波罗僧结帝，那就菩提萨婆，那菩提呢，就成分啦，是降啊，那娑婆诃呢，就即是呢，去得快，就绝对不会拖拖拉拉。总之你由呢次听过心经之后呢，你由听次开始，乃至到夜晚瞓唔着觉啊，成晚諗諗諗瞓唔着觉，要食嗰啲吓，嗱时你停跳啊，你念几句心经呢，或者你阿弥陀佛、念观音菩萨，总之系佛法吓，你绝对唔会得瞓唔着。我话俾你听啊，呢啲系我哋出家中经验嚟噶，我系其中之一个。我上床啊，唔会超过廿分钟就做猪猪噶啦。你就嗰道门砰砰声都好啦，我都系当紧电视听，我听唔到噶。你个门就砰砰声，我都算系几好瞓噶，我都听唔到啊。咁啊，即系点解我哋出家人咧，当然个个修法唔同啦。我就是念观音菩萨，念大悲咒，我是观音菩萨的忠实信徒，我一生人信了观音菩萨就念大悲咒的。咁我一上床闭埋只眼就念观音菩萨，最多十分八分我就走了去睡觉，不是走了去死啊，是走了去睡觉。咁啊，因为老人家夜晚就起身，大家都知道啲老人家的痛苦。我每晚都要起身两次，但是呢不会说睡不着的喎。当起身呢洗手间翻上床一冚埋张被呢马上就走咗㗎啦。咁就係话呢，我哋呢啲就係一种修佛教法门个好处。你慢完放下，就算听日有咩困难嘅事，听日有咩解决唔到嘅事，都话明听日啦，话唔係家下。咁就听日先嚟再算，咁家你系瞓觉系休息噶嘛，你就好好地休你嘅息，就好啲瞓你嘅觉。总之一切无挂无碍，你念下观音菩萨，或者念下大悲咒，或者念下咧咁啊，结谛结谛波罗结谛波罗僧结谛，或者念下心经，以呢个佛法各种嘅妙力不可思议功德咧加俾你。你唔使几耐就瞓着噶啦，绝对唔使帮衬啦，去药房买呢个安眠药，你哋可以试下噶。系我系咁啊，郑重介绍。总之你未瞓唔着觉咧，你就练佛。不过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因为瞓响树咧，当然就唔系几礼貌噶，系嘛，唔系坐得好死嘅。但我可以练，就个心念。当然你要休息，多人都唔会出声啦。咁你总之试埋只眼咧，你个心就念佛，或者念观音菩萨，乜都得。总之系佛法，你收咩佛法咧？或者你话金刚经，我唔会过背喎，得冇问题。你就念金刚波耶波罗蜜经都得噶啦。总之你不停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或者法华经你唔识，当然法华经有几十品，有几万字，唔系个个人可以过背。你就念妙法莲花经，妙法莲花经，咁你不停咁样念一句一句咁样，唔快唔慢咁样念咧， 你習慣了很容易就去找周公的了，肯定不会说攞啲瞓唔着，就是用这个正法，用这个佛法来对付啊我们这个妄想心。我哋瞓唔着觉，就因为咧谂嘢太多啦。啊，咁啊，听日咧去边度饮茶，边度入饭都要谂一餐嘅。啊，嗰间茶楼冇咁靓啊，呢间好啲啊，都谂成晚个点瞓得着啲啊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你话明个瞓觉休息嘅，你就要万缘放下，加上念几句佛法，你就好容易咧就瞓觉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佛法嘅不可思议啊，就在呢啲地方啦。你只要有恒心，最紧要咧肯做。所以娑婆咧，即系话去得好快啊！你总之你肯念呢部《心经》26个字，260个字，好容易嘅啫，一日就过背噶啦。你总之你上班落班。你在车上那静静的一个心念都可以了，你不用出声，你的心念你念了几多遍就几多遍，没问题。总之你上班下班要一个钟头，你念一个钟头，那么几多遍你不要数了。总之上车你就念，落车回到家你就可以停一停做你的事了，咁就已经咧练咗好多噶啦！你日日咁样练啊，功夫顺从，水到渠成，咁咪一定去，一定去，去得好快。去边啊？就去对方呢、这个咧好嘅、舒服嘅、安乐嘅地方。嗱，咁啊讲到呢处咧，咁啊呢部《心经》咧，总算系功德圆满啦。咁啊，前后咧就讲咗十堂，嗱咁咧边一日边一日开始都我都唔记得啦。咁总之就啱啱咧系十个 Friday， 啊即系2.5个月，即系十堂。咁呢十堂之中咧，在我嚟讲咧，因为我自己都好惭愧，日所识就唔多，不过尽我一点心咧，同大家结缘。亦都追咗个大家鼓励，包括我在内。总之有时间就多佛法，咩法都系好嘅，唔论密宗、显宗，总之你肯修持都系好嘅。但系最紧要就唔好一步十行。咁啊，今日你系做，听日就拖拖拉拉咧，借头借路又唔做，咁就唔好啦。所以孔德有句话，佢话初心。就是容易啊，长远心就难事啊。人哋话密宗好喎，咁我就密宗啦，咁你就好有兴趣啦。可是咧，今日发心，听日就忘记就唔做啦，咁就唔会成功噶。我哋有个长远心，我哋由今日开始信仰佛法，无论修边一种都系好嘅佛法。咁我哋咧今日系咁样。听日是这样，就看你的缘。你喜欢念佛，你们一世人都念佛，你又跟大悲咒有缘，你们一世都念大悲咒、你跟某一部经有缘，你们一世人都诵这一部经，那么到最后呢就肯定是去啊去啊，去到对方不生不灭的菩提涅槃，而因为去得很快。所以我除了啦，咁啊多谢各位咁嚟支持呢次个法会，咁啊愿三宝慈光加俾你哋啦，人人都身体健康，人人都如意吉祥，人人都 longevity 啊！咁啊有机会咧再见啦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